就想听这病中吟唱 啊， 少了点儿了， 让你抽。 哦， 那你抽 二百两， 我抽二百五十两。 好，那我就成全你这二百五。 什么二百五、三百五的？今儿个连老的带小的都怪大爷我请了。 哎呦，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！

臣珍重，好会也。 上，请看。 公子不要着急，有什么为难之事，事迟来我们商议。 师娘啊，当天来到朝廷，只派人管，你能跟一样面试的高官，会有那有精神相的一 江南，江南好。 天前可是你亲口定价亲口献祭，怎么事到如今你又要反悔？ 三天前我说什么来着？谁的见证？你有文书自己吗？哼，一无文书二无字据就敢在我这儿强买强卖，来呀，把这小子给我赶出去，把杜十娘给我关起来。 十娘， 李春院里撞了枪，负伤玉权贵，好似恶狗遇豺狼。幸亏我技巧溜得快，险些被咬伤。但淮阳我七行大事官人当，在京东我见官低头好窝囊，我此番进京有志想带民元回故乡，尽享风光我好霸气。京城真传李家双出杜十娘，堂堂名画跪了穷酸秀才，花开他院我弯柔不察，孙父从来不认这我心账。我要见前郎叮当昂响，叮当昂响，大道人很轻，七路人平常，我心激动要和你一较真刀枪。李甲呀李甲，花落谁家尚未定论，你等着瞧吧。 贤弟求助我，岂能退让成就这一双情侣理所应当，亲自操持本家娘收拾书房做洞房。 看，齐丹，哈哈哈哈。 身旁苦谏，愿你们成亲早，一路平安，愿是了见公堂。莫怕这远远前的父母亲多为美 言，今既认输之言。 喜，欢欢喜喜如上天堂。 Yeah. 赞，为你我祝华福。师娘，夜已深了，我们暗谢了吧。说到哪里去了？ 我曾是个人人摆布的人呐、 师娘，不要再想往事了。 往事犹如噩梦，自与你相遇，我才觉得人世间还有欢乐。李郎、你懂我的心吗？ 我懂，我懂。苍天在上，我若有负师娘，天地都瓦融。从今以后，你我永不分离。你来看，这是我赠予你的小娃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张惠芳、靳学斌等演唱的京剧《杜十娘》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 长安大戏院。长安大戏院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重新配乐的京剧唱腔，先请听京剧《西厢记》中的四平调，张君秋扮演崔莺莺。